总是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他们都非常的美，其次呢，他们都是我的真格的闺蜜，真闺蜜哦，两位都是我的伴娘，颜值非常的高。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周就已经来过节目的海鸥，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鸥，我又来了。 OK， 好，又来了。另外一位呢，就是思思，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非常美，我已经想走了。 走啊，不错。 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要聊的主题是海岛特辑，女神教你怎么变美。你两个给点面子好吗？好，掌声鼓励一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三位美貌的女孩子啦。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直播，以及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情况。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嗨，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一开始呢，我想跟你们聊的是小黄人最近上映了，你们有没有去看？ 我看了， 我没看。 好看吗？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好看吗？因为我听说这一部好像口碑就是没有之前好。 说实话是有点，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你知道小黄人跟神偷奶爸完全是两个概念。 啊， 对，因为刚才 是一个电影啊， 是一个电影，但是小黄人他本身，如果你只想看他的话，是只有小黄人的一部电影。 嗯， 但是神偷奶爸主要讲的是小黄人的那个主人。 所以这一部它主要讲的不是小黄人，所以小黄人的那个份额很少。 对对，因为我也有朋友跟我说感觉小黄人的戏份太少了，就会觉得不过瘾。因为有一些人是专门看小黄人去的， 比如说我， 比如说你， 对。 所以希望你的身材越来越像小黄人了， 已经很像了。 好，那其实呢，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在大阪的新斋桥开了一家小黄人的主题餐厅，哦，非常的好看，它长成这样的， 那是吃的吗？ 很可爱，嗯哼，来，然后呢，在这个餐厅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周边产品以及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物件，嗯，还有你先把你的包往那边拿一点，因为导播老师说可能影响到镜头，对，你就放在这儿就可以了， OK， 因为一会儿要用嘛，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套餐是不是很可爱。 哇， 我来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咖喱饭套餐，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小黄人的杯子，如果不附赠杯子的话是1390日元，如果附赠杯子的话是1690日元。我觉得这个价格 相当于人民币多少钱？ 100块钱。 哦，那还好 多，还可以哈，嗯嗯。然后呢，如果你要是选择附赠杯子的话，他会给你附赠没有用过的全新杯子。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可爱的甜点，比如说像芒果布丁呀， 啊，这个可爱。 对，像是这个是什么？你能猜到吗？ 这个冰淇淋吧， 这个是一个冰沙，很萌。然后还有一个是香蕉饭。你们如果去日本的话会想尝试一下吗？ 会， 肯定会。 但是肯定，其实这个有点像原来有 Hello Kitty 的主题餐厅啊什么之类的，就有点像那样的东西， 肯定很难吃。 尤其是香蕉饭，我觉得。 对，但是还挺好看的，不过没有你们俩好看。 谢谢老铁。 OK， 谢谢老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的是有一对情侣，他们两个为了环游世界买了一艘船。我知道思思很喜欢旅游，海鸥也很喜欢旅游，嗯，我也很喜欢旅游，可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样的魄力。就是这一对情侣呢，他们放下了手上的所有的工作，嗯，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都卖了。他们也不是富二代哦，也不是多么有钱的家庭，但是他们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所以他们就买了一艘船。他们的船是长这样子的，我给你们找一下图片。这是他们在船上的生活，他们经常会到流浪到某一个岛上，就会去给别人拍照。 哇， 就他们的小船， 这样的船应该也不便宜呢， 是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便宜呢，应该也会用尽他们的，比如说财产呀，啊，之类的。 是，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做出这样的举动，就真的还挺有魄力的，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样，就是抛弃眼前的生活，然后去选择这样一种流浪的方式。而且呢，其实要流浪的话真的很难，因为你得自己做饭，对不对？ 对。 那你在海上怎么做饭呢？你是不是要跳下海里去捞 鱼啊？ 对不对？ 对。 可是这真的很难。但是他们，你看，这是他们打鱼的生活，然后自己做的饭。 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他除非他能一直这样玩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玩累了，嗯，然后等回来的时候怎么办？ 再把船卖了。 那也许人家就不回来了呀，人家可能就会选择一辈子就这样流浪下去了呀。 好吧，祝他们能活成他们那样吧。 OK，嗯，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个东西呢是《欢乐颂二》，你有没有看？ 看了看了，嗯。 他那个里面是不是去海岛旅行了？ 对，也是泰国。 一上来就很尬的，直接在海岛的那个地方 了。哦，嗯，是这样，但是好像不是泰国，他好像，因为我看了一个文章说《欢乐颂二》里面的取景地是叫一个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图片，叫做什么花鸟岛之类的一个国内的岛， 但是他那里面好像说的是在泰国，好像 是吗？ 嗯， 看，你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中国， 对，这是在中国，我觉得还挺漂亮的。这个地点呢是在杭州的一个小岛，然后它最佳旅行时间是5到10月份，所以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最近没有手头没有很富裕的经济情况，不太想出国的话，其实有一些国内的岛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 比如说还有一个岛我查到了，它很有意思，它叫做枸杞岛。 是满地都是枸杞是吗？ 不知道是不是去了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很滋补。它长这样的，是不是也还挺好看的？ 嗯， 这个地方是在浙江省舟山市。 哦，舟山群岛有 很多，对，其实舟山对很美， 所以以后你们就不要那么洋气去泰国呀，你们就去国内的岛呀。 好，那下个月的海岛你不要去了， 下个月我们要一起出去旅行啊，不对，是下下个月， 下下个月， 对对对， 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哈。哎，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内容，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了，我们稍后见喽。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它，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画面了，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里面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也可以在，如果你在车上堵车的话，也可以在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看不到我们三位的美貌是你的损失哦，所以最好还是看一下视频直播哟。今天进入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互动的话题是海岛专场，然后呢我们三个女生刚好都是不同类型的女生，身高身材可能都有一些差异，然后呢 等等，你这句话你说明白好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哦，所以呢是意思是说我们会通过就是女孩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在海岛的穿的衣服呀，包括用在脸上的化妆品啊、因为每个人的肤质也不一样，所以在海岛适合的妆容也是不同的、另外一些防晒的措施，以及我们三个人推荐的泳衣都非常的奇葩。然后呢要这样吧，在今天这个环节一开始，我们每个人给自己在海岛穿衣服的风格起一个关键词好不好？ 关键词、好，你先来，你打个样。 我的关键词是暴露。因为我觉得呢，我要解释一下，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呀，当然要能少穿就少穿，而且你在海岛穿的少又不会有人觉得你奇怪，所以我在海边一般就是能露就露，而且我有身材啊，我的腹肌很美，这个时候不露还等什么呢？ 走吧。 好，滋滋，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啊，我好像颜色挺单一的吧。 对，果然很有默契，来 game time。 就是我刚我在脑海中给你想的关键词是单调。 对， 因为思思呢她虽然长得确实非常的美，可是她在穿衣服方面很单一，她是一个只穿黑白灰三个颜色的女孩，其他颜色不太会穿。 但是黑白灰其实还挺 因为黑色显瘦。 对，而且思思她其实很励志，她前一段时间本来她就很瘦啊，但前一段时间肚子上稍微有一点肉，可是呢现在她的肚子上已经有了隐约的腹肌，非常的美，一会儿我们在那个展示区可以让她给我们展示一下，她肚子特别好看。还有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觉得刚才你说你对思思她的关键词已经有一个感觉了，我想问你对我的关键词， 我对你的 你什么感觉？ 你自己先感觉一下，你先说出来，然后让我看看，就是咱们的想法是不是一致？ 我的关键词是这么多年亘古不变的，就是你是暴露，我跟你正好是相反的，我是保守， 保守。 因为我的保守其实有两层意思了，因为以前呢，以前我的保守是因为我想要不晒嘛，所以我会穿一些就是尽量能把胳膊腿啊，或者是就是能包着就包上的地方。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身材的走样，我后来选择就是泳装。 好心酸，你要不要先去哭一会儿？ 不要，我已经哭过了，我现在已经很坚强。后来就选择泳衣或者是说海岛的服装的时候呢，就相对于会把自己的一些就是身上的短处就会把它避掉。 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一类的人就是比较活得真实的女孩，我们这一挂的人还是挺多。 所以我就是不真实的仙女咯。 你是 那个，我 是 说到楼下，我先走了。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昨天我跟海鸥在聊微信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三个人都起了一个封号。我的封号就是马甲线辣妈，然后思思的封号是娇小女神，我们的海鸥呢就是多肉小公主。 错，多肉小公举， 多肉小公举。因为如果收看过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海鸥是一个在吃这件事上真的 很执着， 特别的豪爽。对，有一种执念，他绝对不会少吃一口饭。 对， 饿了一会儿他都不行， 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刚才直播之前，小雨跟思思跟我说啊，我好饿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没吃饭吗？他们说我连早饭都没怎么吃，我就特别纳闷，你为什么到点了不吃饭呀？一天三顿多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吃？你过了点，你对得起自己吗？ 真的很严肃，他好像生气了， 气死我了。 哎，那既然说到我们三个人穿衣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呢，要不然我们就来给大家。先拿出我们在海岛可能会穿的衣服，因为啊，要说重点说的一下是思思刚刚从海岛回来，还没有几天， 刚刚黑了一圈回来， 但是本来她也不是很白的姑娘，所以你也不要介意， 黑色 显瘦，而且她本来就有盛世美颜了，她不怕。我们现在一个人拿出一件在海岛穿的衣服好不好？来，要不然海鸥先来看看你给我们准备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其实我的衣服应该还挺适合大部分的女孩的，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很自律的人呢，虽然现在也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女孩其实还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爱吃的，而且还是有点肉肉的，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也没孕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大多都是这样的，因为海岛首先它一定是颜色，我觉得是要艳一点， 是 因为尤其是去海岛肯定要拍照嘛，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一定要艳一点比较好看， 就是一个非常艳丽的花大姐喽， 对，一个花胖子，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这样花花绿绿的呀，你看真的颜色很艳丽，然后、 全部都是那件黄色的，我看一看什么样子，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是长裙，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海鸥带的这个裙子， 对。 我觉得这条裙子思思穿上应该会很精彩，因为本来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稍微设想了一下，是想让思思换上海鸥手里的这件粉色像外套一样的衣服，思思很愉快的，思思很愉快的答应了。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裙子更适合她哦。如果在一直播平台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朋友们，可以。来选，你们可以来留言选择一下，让他穿哪条裙子。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欢迎好难看二弟，以及钻石，还有 我刚才看海参哥哥来了， 海参哥哥艾莎也来了吗？ 对对对， 还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不知道辣根妹妹今天在哪？好，那。然后这样吧，思思你再拿出一件衣服来，我们再从思的衣服里面挑出一件让海鸥穿的。 我不要， 不是不是很坏？因为他们如果各自穿自己准备好的衣服，这是很安全啊，没有问题，他们肯定会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但是就是要这样的出其不意，让他们各自换上跟自己风格可能不太一样的衣服，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穿跟自己风格不同的衣服会有怎样的反差。来，思思请展示， 都是黑色， 来你们话筒近一点，这样大家可能会听到你讲话。 吊带其实 它是有一个小心机，对不对？ 它这个是露背， 所以穿这个吊带呢是需要胳膊细，然后腰身至少是很瘦的姑娘才可以穿。 其实 离近一点，离近一点。 它这个其实它是很宽， 思思离话筒近一点哦。 它这个地方很宽，我觉得要有锁骨的人穿比较好看。 是，所以这个肯定不适合我。 海鸥其实它有锁骨的，它也有颜值，但是唯一有一点它没有，它没胳膊，它的胳膊现在被它挡住了。但是刚好因为思思带这样衣服呢，所以我很想看一看 是什么样的效果。 一定要这样相爱相杀吗？一定要这样相爱相杀，要不然这样，我们在这个时间听一首歌曲，然后让他们两个人去洗手间换一下衣服，等到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一起让他们在展示区走个秀，怎么样？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那我们要来，你们俩可以走了，你们俩可以走了。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单独聊一会儿天，你快回来哦。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导播老师洗手间在哪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因为刚刚不是聊到了小黄人嘛，不要挡镜头，第一点不是聊到了小黄人嘛，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小黄人的主题曲，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 Yellow Light， 一起来欣赏咯。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Tower singing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咯。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场景，以及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同样可以也是收看我们节目的一种方式。我现在有点紧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去换衣服的两位女神她们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稍微期待一下，希望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去呼唤他们一下，让两位快点回来。哎，他们两个回来了，大家，哎，这样你们直接站到表演区吧。思思穿的这个裙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来，你站到表演区去。哇，很好看呀，就是度假风女神的感觉，真的很美。这样，思思，你把我们的话，你站在话筒前面，然后可以讲话。从来不穿这种颜色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适合她的。思思，你讲话的时候把那个话筒离自己近一点。OK。然后我们的海鸥，多肉小公举，终于展现出了她多肉的身份。我不知道上完这期节目会不会恨我，我们的闺蜜关系可能就不存在了。 这一 下。他们海鸥穿这个衣服其实也挺好看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给力的就是他的胳膊。来，你们两个人，要不然这样，你们在展示区手挽手走一圈，你们把话筒挪开。那这样你们两个坐回来吧。然后海鸥，你可以披上一件你带来的那个彩色的那个连衣裙，你先披上一下，然后一会儿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你们从这边后面绕过来，来。还是很好看的哟，我觉得思思穿这件衣服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虽然她自己可能觉得奇怪。你这件我没有超乎想象，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很好看哦，来，你先披上点。很美，非常美，这样就有那种睡袍风了，挺漂亮的。 还真的挺好看， 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穿。 披上挺好看的， 披上真的挺好看的。 所以你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她是我的亲闺蜜？她们两个都是我的亲闺蜜。 哎呦， 来，那现在坐下来之后呢，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带来的衣服。我比较喜欢穿的衣服的特色呢，是我非常的酷爱一字肩，基本上所有的裙子和上衣，我大部分时间可能会选择穿一字肩。你们俩是不是见我穿一字肩也很多？ 你好像只有一字肩的衣服。 没有没有，我也有别的衣服啊。 是这样的， 婚纱都是一字。 我每次我们逛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只要看到一字肩的衣服， 都会想 到他。这个适合郭天宇。我说哦，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是一个衣服的那个种类，竟然能让他有这种感觉，那真的不容易。 海鸥，你是男人是吗？ 啊，我是很宽厚的男人。 对于男人来说，是她老公啊。 嗯， 我比较喜欢这种一字肩的衣服。然后呢，这个衣服它是一个很长的裙子，非常的长，基本上到膝盖以下，快到脚踝了。但是呢，它穿上以后可以显出很美的锁骨以及身上的腰线，非常适合我这种肤白貌美的年轻女孩来穿着。大家不要对我有意见啊，其实我只是为了节目效果，我真实我私下里本人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女性。 哦，不是不是， 并不是这样 的，是这样的，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呢，其实我到海边不是说了我的关键词是暴露吗？但这条裙子是长裙，我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很暴露的时候还推荐一个长裙，是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凉。 嗯， 所以在飞机上可以穿一个这样一字肩的长裙，然后再管服务的人员要一个毯子，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嗯，我是爱这样选择的。 对，或者是直接穿一个像我这样的衣服，又能遮肉，然后呢在飞机上不怕冷， 而且还比较防晒。 是的，我们上半时段还有3分钟的时间，两位再各自推荐一下自己的衣服。还要来拿一下。 这个，因为我其实买过了没怎么穿，但是我相信大家， 这个是你本来就准备去海边穿的吗？ 没有没有，我其实买过了没怎么穿，是因为我买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真的是烂大街的一个同款，发现了吗？ 我没有发现， 就是很多就是网友一定有， 因为我身材好，我不会选这样的衣服。 下半时段可能我就不回来了。对，但是其实这样我想推荐的原因是，这种料子你摸一下，它是那种有点偏亚麻的。 我来帮你们摸一下啊。 对对对， 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来评判一下海鸥这条裙子是不是会是你想在海边选择的款。 对，它符合一切，比如说它是长裙，然后很有波西米亚风。 哦，那它里面用不用穿内搭呀？ 其实它里面就可以直接穿比基尼啊，或者是之类的， 哦，就是可以穿一个罩衫。 对对对， 然后下面也不用穿打底裤， 而且它 那种比基尼的内裤就可以， 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 那我喜欢，那我可以尝试。 不，你不用外搭的。 等咱们去海边的时候，你把这件衣服借给我穿一下。 没问题，送给你了。 我能不能敞开穿？ 你就直接就穿比基尼就可以了。 好，思思来介绍一下你的衣服。 还是纯黑吗？其实在我看来好像没有太大差。 就是你要记得哟，你要离话筒近一点。 没有太大差别，就是短，这一件比较短。 嗯， 然后它就这一件会把那个肩膀整个露出来。 对，刚才在试衣服的时候， 骨头架子比较小。 思思问我，他说这两件你穿哪个？我说哪个显瘦。然后思思说，那你不要选这件， 对，我跟他说不要选，人家会把肩膀全部都露出来。 对对对，那样会更粗壮。 哎，但是为什么海鸥你穿一字肩的衣服还不错呢？你穿一字肩还挺漂亮的，而且完全不显胖。 其实完全是因为我的胳膊只有这个地方， 嗯， 完全不显胖。 你说话非常有艺术感， 因为你是多肉小公举啊。 对，就我的多肉都在这儿。 对，他的多肉都在胳膊上。 对， 其实他肚子上肉也不少。OK， 我们还剩下58秒的时间，上半时段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然后我要给大家看几张思思在海边拍的照片。 嗯， 这是她跟她的老公在三亚的时候，他们两个很有意思，每一年都会去，然后呢都会拍一个一样的背景的照片。 这是一个地方吗？ 对，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前两年，这是第三年。而且也就是在拍这张照片的这一天，她的老公向她求婚了。求婚的过程非常浪漫。如果你们想知道具体的情况，请你们不要走开哟，千万不要转台，也不要关掉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及 FM98.2 继续来收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拜拜 拜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要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又回来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我们的海鸥和思思两位女神呢，她们还在洗手间里面换衣服，她们现在已经回来了，回来的真的很是时候呢，欢迎两位再次回来，果然还是换回她们自己的衣服比较好看。所以呢，刚才我们这个推荐衣服的环节，就是提醒大家在去海岛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比如说像海鸥，其实她不胖啊，她如果胳膊上有点肉的话，你看她今天选择这件连衣裙就非常好看呀，把它显得很纤细，就很心机。然后思思现在身材我看不太出有什么缺陷，所以她可以随便穿。你这个话好有歧视色彩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根据自己不同的风格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会在镜头前面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选对。那其实不单衣服要选对，化妆品也是一定要选对的。比如说你们两个都是什么肤质的，我先来说，我是干性皮肤，就即使在夏天我都需要涂那种很厚很厚的面霜。 我是半干半油，就是它，我会分这段时间的状态，所以我买保养品的时候就很麻烦，就需要什么样的都要照顾到，然后就自己去感觉，哦，今天是油的，然后就碰油。 哦， 奇 奇怪怪的状态， 敏感的，对。 思思，你再把话筒拿得离你近一点。 对啊， OK， 敏感干性皮肤， 对，很敏感。 那所以敏感和干性，敏感干性皮肤和干性皮肤的区别就是你可能会容易过敏， 对， 就是又过敏又干呗， 对， 好惨啊！ 那应该是 什 么状态 了？就今天其实我已经在过敏了，现在。 你看他过敏了还这么美，你还要一直过敏下去吧？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每一个人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海岛会比较喜欢用的化妆品。你们两个谁先来？思思先来吧，我看你桌上已经摆了现成的很多东西，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哦。我如果看着好，我是不让你带走的。 对，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抢东西， 抢着归谁， 谁抢到归谁， 平分是吧？ 那我很合适啊， 你很合适。 对，来， 其实我觉得化妆品吧，还是要因人而异。 你的话筒还是远呢、哦。 啊，但是其实防晒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 嗯，防晒非常重要。 对这一瓶，虽然我比较喜欢物理性的防晒，嗯、对。 一样的， 就是、这种 一样的。 你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小金瓶嘛？ 小金瓶的，这个真的超级好用。然后我要着重说一下，我这次因为那个上了那个谁娜扎，对， 娜扎在某一个节目当中， 对，他不停的就是一直喷嘛，然后我就，它防晒效果肯定是有，但是我亲测了一下，一下水只要沾到水、嗯、就没了， 没有 了，就。直接黑一层。 我要说明一下，是不是这个防晒霜它本来就是 不防 水的呀？ 我觉得应该， 因为我也有这一瓶啊，给大家看，我也有这一瓶防晒霜， 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我觉得很好用啊，我每天都在喷，而且 很香，所以你肯定喜欢。 我觉得这不能怪防晒霜，怪思思，因为。本来你下海的话就不能相信防晒喷雾，防晒喷雾在海岛其实只是、嗯、负责一个补防晒的一个效果、嗯、如果你要想真的防水的话，还是要身上涂满的那种 的油质 的 那种， 对， 涂这个， 对，然后接下来呢，对对对，我要给大家推荐，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快10000次，只要一提到防晒我就会推荐这一瓶。这一瓶是我从2011年就开始坚持使用的一个防晒霜，也是在日本买的、嗯、然后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会囤好几瓶回来，它真的非常好用，而且涂上之后会很轻薄，不会觉得说把皮肤糊住了。 是全身的吗？ 对，全身都涂、哦、非常好。但平时我没有那么勤快，我可能只是喷一下这个喷雾。 所以它是满瓶的吗？ 现在不是啊，这个快用完了、 哦、那我不要了。 我要 我可以从家里拿满瓶的送给你们。 好的，记得哦、嗯、 然后思思继续来推荐她的化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敏感嘛、嗯、我属于特别敏感的皮肤，所以我就 她不但皮肤敏感，她这个人心思也很敏感。 这个东西嗯，它其实它超级小，可以跟手比。 这是什么呀？ 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嗯，就是因为这个我买东西从来不会看，就是仔细看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的都不会看、嗯、就是觉得嗯还行就买了。嗯，它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晒后修复、哦、然后修复你皮肤的敏感嘛、哦、就我有一次，我是在去泰国之前的有一天过敏很严重、嗯、然后喷了一下这个，结果第二天就好，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好厉害、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不是很高，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比雅漾要好了很多、 这个。这个多少钱一瓶？ 我印象中好像是150左右，应该是只会少，不会。 但对于小瓶来说，确实 对啊， 确实不太便宜。因为你如果要是全身喷的话，其实可能喷不了几天就没了。 对，对嗯、 那这个可能只适合就是喷脸， 只适合娇贵的脸。 对。 然后，嗯。 还有什么？ 其实就是我的万年口红。 我 的万年色口红。 思思这个姑娘她非常的执念。刚才在上直播之前呢，她其实穿了一件长袖的外套，一个罩衫。但是我虽然承认她确实穿什么都好看，但是我还是建议她说你把那个外套脱了，因为你现在腹部也有一点线条，这样真的非常美。她竟然因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快一个小时，脱了又穿，穿了又脱。我们在直播前拍的照片，一会儿是穿着的，一会儿是脱了的， 但是好在他最后还是听了我们的， 对，他非常的执念， 主要还是 他的执念。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环节说呢？我没有跑题哦，是因为他的现在手里拿这支 CPB 的口红，颜色是多少？ 235。 像我们女孩子，大家应该都知道，会用很多颜色的口红换着涂，比如可能一天就要涂粉色、红色、橘色不同色系的。但是它万年就这一支哦，它如果这个快用完了，它还会去买那个替换芯儿再继续囤货。 所以你一次要囤10至8支， 是不是很奇怪？ 这应该已经是第五个第六个芯儿了，但是壳子一直没有换。 妈呀，这执念更强。 但其实我现在也已经换了颜色，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素颜，我会比如 思思，你现在口红感觉快没了，你要不要涂一下那个颜色补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上嘴了之后涂厚一点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它这个235这个色235是吧？ 235 这个色号非常红，在网上不太好买。 对， 然后这个时候海鸥，你来推荐一下你在海岛比较喜欢用的东西。 好的，嗯、其实我刚才跟思思那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这个，它是一个防晒 BB，、嗯、它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都是那个牌子。哦，对，就这个不过多推荐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用。然后 我不知道哎，送给我。 拿走，真的，反正没剩多少， 真的拿走了， 拿走吧，真的挺好用的。哦、你回去试 一 下。 上 一 次，上周我跟海鸥在节目里面之前，私下会有人给我留言说，小雨，你们节目结束之后，你的那个些面膜都 被 拿走 了 吗？ 真的 被他拿走了。 我上个星期一直在用小雨给我拿的，好开心的。对，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给思思，就是这个是敏感肌都会用的，这是一个蜂，这个叫蜜蜂的纯天然的水面膜，是一个纯天然的。 哇， 那倒是， 好的，好的， 不是蜜蜂还是蜂蜜？蜜蜂，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闻那个味道是很奇怪的味道， 蜜蜂吐出来的难道不就是蜂蜜吗？ 不不不，是它 对吧？ 不是 啊那蜂蜜啊， 大家什么叫一孕傻三年？ 哎，我没有怀过孕啊，我是少女啊。 闻到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味道 它跟真的跟蜂蜜是不同的， 蜜蜂的唾液是吗？ 对，就像燕窝一样， 有一点那个意思。 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管它叫蜜窝？ 可以叫唾液面膜也可以。但是真的很好用， 如果叫唾液面膜我就不想用了。 哎，为什么所有的唾液的护肤品都很好？比如说燕窝吃了对身体很好，然后那个蜗牛面霜， 对对对， 也是蜗牛的什么液体，也是对人很好。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唾液很有营养哦。 那要不然我们就不要买护肤品了，每天就 自己舔 自己。 好，别往下聊了， 有点岔道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它不是一个美妆类的，但是也是我特别想推荐的，去海岛一定要用的。 对， 这个就是叫防晒套袖吧，就叫有点不洋气啊， 可是不好看啊。 但是就是在你不拍照 的时候， 对啊， 它真的很管用。那你们可以这样，你拍照的时候可以带一个网上很流行的那种脸基尼， 真的有，现在脸基尼都已经更新了好几代了。 对， 真的吗？ 现在的那个， 不过我一直都在想，穿脸基尼的人是什么心态？因为我如果穿脸基尼的话，我觉得你既然穿了，你还不如全裸，因为反正也没有人看到你啊。 好了，这个适合你那个暴露的那个。然后就是推荐的跟思思是完全不同的，就是 我有各种很多很多颜色的口红。 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去海岛一定要就是颜色要多样。 这样，如果现在我们立刻到海边拍照的话，你会选择用哪个色系的口红？你现在涂一下好不好？你现在选择一下，然后我们把镜头切到思思那儿去看一下，思思刚才涂的235。 我刚刚涂过了这个。 我现在也要涂一下是吗？ 对，你也要涂一下。我来单独给思思一个画面。 这 哇，真的很美。虽然镜头我们演播室里面有光，但是也可以看到它颜色还是挺明显的。 对，其实这支我觉得我是第一次买它是冬天的时候买的，因为是好像叫莓果色还是浆果色，其实这支我觉得特别适合冬季。然后现在他们两个经常攻击我是根本不换口红的，所以我换了。 你换了？ 我换了。这个是就是刘雯的那个表姐色。 哦， 对，这个真的超级适合素颜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机场，你在飞机上不可能化妆嘛，皮肤会非常像我这种敏感肌，如果化妆在皮肤上，我下了飞机以后会脱一层。 对，但是不化妆想显气色好的话， 就 可以涂口红。 这个是420也很火的 颜色。420， 对， 我一会儿我想试一下， 可以， 还挺好的。一会儿下了节目我涂一下。 真的最近火了几个豆沙色， 顺便直接拿走。 我去机场或者免税店去找，只有这个雅诗兰黛420是有货的。 哇， 像圣罗兰的那都一点根本就没有货。 天哪， 对，只有这一支有货。 这个我倒是想尝试，因为我远看还挺好看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会涂。 好， 然后刚刚我想跟你们说，海鸥她真的是一个非常直爽的多肉女神。刚刚没有找到可以把她口红颜色擦掉的纸巾，所以她为了敬业，她为了我，她就用她的手把口红的颜色给抹掉了。 手， 来，我们给海鸥点个赞。她现在涂了一个颜色， 这个是我觉得很推荐的，它是纪梵希的很小号 啊，我知道这个 小小号。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像橘子一样，而且很润，因为你去海岛的时候只带一支就行了，它不用打底，然后 也不会涂上之后嘴唇也不会爆皮， 对对对对。然后是橘色的，我觉得还挺嫩的，而且放在小包包里面也很小， 小包包哦，很合适哦。而且这个颜色会显得人比较年轻， 对对对。 思思的那个颜色其实我觉得只适合它，不太适合咱们两个，因为思思的那个颜色是比较那种就是气场强大的， 因为我黑嘛。 没有，因为我觉得思思很适合，因为它 比较 五官是很立体的那种，所以你适合这个颜色的。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颜色真的 还是冬天更适合，所以我买了。 也还好，我觉得挺有它的风格的， 挺好看的呀，非常适合它。然后思思，你的面前还摆了一个粉色的东西，那什么？ 这个嘛，对，这个其实是我等会儿想说，在泰国，因为我刚从泰国回来嘛，购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因为这个是应该算是网红产品 哦，这个很好 的，对， 我不知道哎， 它其实，其实那个它这个画的吧，就是先用这个黑色的这一头，然后它白色的。我不知道它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个人用过以后，我觉得像是绒毛的那种， 抻长睫毛， 它又可以让你根部这块变密，然后远端这块又帮你拉长了，因为它会毛会粘在这个黑的这一层上面，最后再刷一层黑的，就会像假睫毛的那种感觉。 哦，但是好复杂呀，得刷三次， 还好。 对 好， 所以出去玩要接假睫毛。 我跟你讲，他虽然推荐了。但是呢他没有涂他接的睫毛， 对，因为不，我每次只要是出去旅行我都会接睫毛， 他就是个心机客、啊、 对，因为卸妆、 就是、这样的女生 睫毛膏太， 难道你平时不接吗？ 我也接，只不过最近掉 刚掉而已。 是海鸥还有什么好东西推荐给我？ 我还有推荐的就是也是一个口红、它是娇兰的一个限量的，重点它的心机在于、 它有一个小镜子， 对，它有个小镜子，我觉得特别好。然后这个颜色其实倒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颜色涂上嘴以后就是橘红色吗？ 其实有一点偏大红颜色，然后也挺适合海岛。重点是这个小镜子很方便，然后它就可以直接看我， 真的很方便。我也有一支他们家的口红，是粉色系的，我非常喜欢。但是在我当时怀孕的时候，哎呀，暴露了，送给了我一个闺蜜，就是苏州的那个女生，我的伴娘，送给她，因为当时我觉得涂不了，但是在我孕后期完全没有在意， 好后悔， 非常后悔。我希望如果她在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可以把口红还给我。 她已经用完了。 Okay, 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北京时间的 app 里面首页热门也可以有我们直播间，可以点进来观看一下啊。今天应该是直播间里面非常少见的一次，主持人家嘉宾颜值都很高的了，所以说明美女就是会和美女做朋友，虽然他们两个内心都很嫌弃我， 不是内心，表面也能看出来的。 好，一会儿录完节目再说。 对，我要来推荐一个最近新出的这个牌子的果冻气垫粉底，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啊，是这样的，哎呀，看， 哇， 它是这样的，像果冻一样可以按下去，不是那种传统的 BB 霜、哦、然后涂上之后可以不用上粉饼，因为就是会非常的服帖和滋润，真的是做到了裸妆的效果。 那不会很油吗？ 如果在直播间里的灯光照的话可能会有点油光锃亮，所以现在我是涂了粉饼的，但是如果平时日常生活的话涂这个的话就是非常自然水润。我比较推荐去海岛用，因为它比较控油，而且呢就是又会让你的妆容看起来很自然，不然的话如果在海岛用了很厚重的粉饼的话， 很难受， 一出汗就整个会花掉，非常奇怪，所以还是不太推荐大家。我觉得在海边的妆容就是要越清爽越好， 对， 越清爽越自然。然后在海边你们会涂眼影吗？ 会， 我不会。 思思是一个很爱涂眼影的姑娘。 对，我一定要可以， 因为她的长相就有点混血，所以她 抑郁， 对，她涂了眼影之后就有一种 抑郁， 那个抑郁。对，我现在粉饼眼影用的还是美丽的、善良的、大方的辣妈送给我的， 就是我，就是我。 对，这款其实他挑的这个颜色真的超级适合我，因为我实在是太心疼这盒眼影，所以我根本没有把这个塑料拿，一直都是在这么用，我觉得真的还挺适合的。 那它防水吗？ 不防， 不防呀， 因为对我是一个挺爱游泳的人，然后一下水就没了。不是花，是一点都不剩。上来以后， 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妆容也可以变换呀。一会儿是异域风情，一会儿又变成清纯妹子啦。 只要口红在，怎么都好说。 现在有很多那个，包括这个牌子，我知道有就是膏状的那种。 对， 它是防水， 那个是防水， 其实那个还好，我去海岛的时候可以带，而且很小一块儿，带着还挺方便的， 还挺厉害的。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要推荐给大家，时间不多，我得抓紧。 是什么？ 是一个， 这个我在网上 吹风机，也是梳子，因为在海边嘛，头发可能经常会有点儿不太顺，然后这个插上电之后炸毛了。 这个插上电之后呢，你用它轻轻的这样，哎，一梳，它里面有风出来，就可以帮你定型。 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控子都有， 真的很好。 小雨他就是各种吹风机控，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你买那么多干嘛？ 这个很棒，而且这个很便宜，只要200块钱之内，200块钱之内，好像158之类的。而且呢，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梳子是可以卸下来的，卸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便携的吹风机，就是只吹风，这样就是定型的，是不是很实用 啊？ 这个很方便的， 对，真的很方便。 发量少的人嘛， 对对对对 对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有的时候会用它。我在医院生完孩子的时候就带了它，因为我怕我的头发出油拍照不好看，所以我就拿它梳了梳。 太心机了，它时刻都要保持。 嗯 ，OK， 你们两个呢？还有没有东西没有介绍完的？ 我还有一个也是泰国可以买的， 快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粉饼， 看，粉饼有什么特殊的呢？ 我觉得粉还挺细的，就是，我觉得脸就是属于这种平价的。 人民币多少钱？ 我还真忘了， 好像泰国 我真的忘了，就很便宜， 几十块可能也就那样， 真的很好， 对，就这样，反正不会超过200。印象中 那还挺不错的， 那比我说的要贵。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海岛的一些喜欢用的化妆品呀，还有一些防晒霜呀，以及我们在海岛喜欢穿的衣服呀，也是为了给大家怎么说呢，就像是找一个比较跟自己相像的一个点。比如说你以后出去要记得你自己的身材，如果是胳膊有点肉肉的话，你就可以穿一字肩，或者是这种像海鸥今天穿这样露肩膀的衣服。如果要上上丝这样无忌的身材，那你就可以随便穿喽。希望我们这一个100%party 的话题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接下来用很短的时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不要走开。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在今天最后闺蜜聊私密话题的这个环节，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在周围的人和事有什么想吐槽的，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给我发私信进行沟通。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有一个女生跟我吐槽说，她发现她的男朋友竟然背着她加了前女友的微信，然后还记了前女友的新的手机号码，还偷偷的和前女友出去吃饭。但是呢，被她发现之后，这个男生很淡定的跟她说说，宝贝 baby 我没有错呀，说我只是把她当朋友而已，那个感情已经完全的瓜分掉了，我心里爱的只有你一个，你可不可以相信我，让我跟她继续做朋友。我听了之后非常的火大，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两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帮她出出主意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一下，气得我要拍桌子。 好炸啊她。 就是你们觉得男朋友和前女友真的有可能作为朋友吗？ 有可能吧，我觉得。 那如果你思思，如果你的前男友现在来找你做朋友，你会同意吗？ 会啊。 真的？ 会啊。 那你老公会同意吗？ 会啊，我老公心大了。 啊，你这好超前呀。 不是，所以这个还是看人，如果是你反过来的话，思思肯定不会同意。思思 我也会同意。 不，思思会炸毛。炸毛。 我觉得其实跟人有关系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给你的一个渣男，那可能你就是跟渣男在一块儿，那没办法。 对对，其实我觉得思思说的那个对，就是还跟这个人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一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他如果有是有底线的人的话，就是他很正常的交际倒也还好。 对， 但是如果就是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不傻的，他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自己骗自己。 对， 所以就还是看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 我只能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心真的很大，如果是我真的会炸毛。 没有没有，我没说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炸。 就是劝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哎呀，这些道理你要都懂，女生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反正告诉自己你怎么能这样。 对，我觉得不可能哪个女生看到了之后说，哦，你好棒呀。 不，但是其实如果其实这个是这样，如果你跟他说你真的那这么渣的男孩分手吧，嗯，他不会分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其实 就他居然会问你，就说明他 还有一点， 对对对，他还有一点男人的良知在。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讨论一下，你们觉得男生和前女友做朋友可以接受吗？或者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会选择让女朋友知道你和前女友做朋友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祝大家开心咯，拜拜。 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sweet and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even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but 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